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故宫博物院近日公布了即将启动的三个主题性综合文创项目，分别为金榜题名、恭喜龙凤呈祥和故宫中国节。据介绍，金榜题名项目将把科技应用结合非遗文化传承，在全国各地举办沉浸互动式展演和主题活动，凸显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科举制度以及仁爱、尊师重道、忠恕之道等价值观。恭喜龙凤呈祥项目则将提取宫廷大婚礼仪中的元素，通过数字多媒体婚纱秀、互动体验等不同形式，以数字化场景营造为亮点，传播故宫文化。而故宫中国节项目则将结合故宫的年节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展示、场景还原、数字互动、灯光创意等手段，发掘中华节日精华。继续关注故宫方面，近日故宫博物院开发的第一款互动解谜游戏书《迷宫如意琳琅图集》正式发布。据介绍，《如意琳琅图集》以一张乾隆年间的手绘紫禁城地图为线索，在宫中错综复杂的建筑和道路布局中埋藏了近30个谜题任务。读者可以拿着琳琅图集书，带着手机，一边在线上解谜，一边在故宫实地一探究竟，让参观故宫玩出新意境、新趣味。再来关注一场讲座，从铁狮子胡同到张自忠路将于明天上午的9点半在首都图书馆举办。继续关注新闻，本市昨天开始正式供暖，进入供暖季之后，居民家中的室温应该达到18摄氏度。来听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进入供暖季后，市热力集团实行逢午测温，每月5号、15号和25号入户测温。按照规定，进入供暖季后，居民家室温要达到18摄氏度。用户如果发现自家暖气不热，首先可以拨打自家供热单位电话，热力集团用户还可以拨打96069热线报修。市热力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何莹娜介绍说，今年热力接线坐席工位从原来的80个增加到120个。 在去年80%吧，我说的高峰时段的接听率呢，要能提高到90吧，96069。目前我们已经成为12个区的供热服务热线。 另外，市民还可以拨打北京市12345热线进行投诉。市城管委供热办副主任胡迪介绍说， 进入到正式供热季以后呢，重点呢是监督供热企业的服务质量，对投诉集中的供热单位我们会进行约谈，对整改不力的我们还会通过媒体曝光，扣减他们相应的供热补贴。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将继续维持晴朗的天气，蓝天半暖阳，空气也是优良的，风力比较小，适宜您户外晒太阳。预计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云底比较高，气温下降比较快，最低气温将再次降至冰点以下，后半夜呢天气是非常的冷，请大家要注意保暖。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1118 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啊，咱们要这个兑现一下之前我们许诺给大家的一些内容。 送 对吧？这是要延续昨天晚上的节奏。 是是是 啊，确实有送的。另外呢，前两天我们也预告了一下，因为大家听广告也听到了，一号新家11月18号要做活动了。 是的， 但是因为广告时长比较短， 是就是具体的内容还有人家怎么个形式，怎么去表现人家的这个11月18号。 是的，是的，今天咱们就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一号新家家装事业部的总监谢志新，谢总，欢迎谢总。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一号新家的谢志新，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啊。 哎 ，hello 啊，这个一开始咱们先聊点优惠的东西，好吧？11月18的一会儿咱们再说啊。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您也可以提前的感受一下暖冬我们带给您的一丝丝温暖，因为刚刚我们听这个新闻也说了，今儿是这个供暖刚开始哈，大家觉得家里已经挺暖和的了，这个在暖上加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给您，也是一号新家给我们提供的。送是枕头哈， 健康枕暖冬大礼。 哎，五位朋友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温暖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什么呢，枕头啊，加上您真实的姓名，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我们会挑出五位朋友送给您这个一号新家提供的枕头的。接下来咱一会儿优惠慢慢聊啊，不着急，咱先说说一号新家，介绍一下一号新家，因为这个好像大家听的感觉还是比较新，是一个新朋友似的。 对，这个一号新家实际上是今年刚和咱们大家这个，尤其咱们这个百姓见面的一个新品牌，尤其是在这个家装这个圈里边。一号新家这个品牌的创始的初衷啊，简单跟大家聊一下。一号新家首先跟大家讲是个整装的品牌，就是大家现在就是针对老百姓咱们这个客户群体的。最早的这个一号新家的初创呢，是由我们这个圈内其实大家可能很多朋友还认识比较有名的两位这个新锐级的这种别墅级设计师吴威和崔树两位老师这个初创的。初创这个品牌的最早的初衷呢，实际上就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家装圈这个纷纷扰扰这个历练啊，还有这些问题的这个沉淀呀，实际上两位老师呢，实际上这个十几年别墅大宅的经验，想做个创新，就是把咱们这种别墅大宅的这种品质和设计理念，看看想办法给它融入到咱们老百姓的这种家装的，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小房子也一定能享受大宅的这种设计水准。所以呢，就是基于这个初衷，两位老师大概经过了是不到一年时间的这种深度的调研，包括这个社会的这个对这个社会群体，还有这个客户的需求方式啊，这个价格定位啊，就是消费理念呀，做了综合调研以后， 研制出了，我们叫研制出了，其实就推出了我们一号新家的十二套这个产品。 嗯，首先设计师非常优秀，其次呢它的装修方式不太一样，也是大家近几年会比较愿意去选择的，就是整装。 对， 我直接连这个装修啊，包括水电啊，包括最后的家具甚至家电，我就一下全选齐了。 对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拎包入住吧。 嗯嗯嗯嗯。嗯嗯， 其实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一号新家的朋友说了，其实我倒是特别想那样，就是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其实之前应该拿一点咱们的作品的照片，就比如说咱们在上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发个关键词，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咱们一号新家的一些作品。 有人家作品是一五分钟的拍的倍儿好的小视频，这没法放啊。 哎，那流量有点大。 回来大家首先你可以到一号新家，因为也有展厅是吧？展厅在哪儿？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大家可以去那边展厅现场看一看。 可以，就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啊，这个在您周末的时间里可以散着步遛个弯，到咱们这个东五环，咱们叫白家楼这块有一个叫红庄这个创新园，我们的一号新家的6000平米的这种体验大馆就在咱们这个红庄创新园，您到了这个南门就直接能看到，直接百度这个地图导航也能到。 那如果要是看到绿岛的那个塔就过了是吧？ 再稍微往北来一点儿， 哦，就到了是吧？ 对，它应该是在朝阳北路和东五环接界的这个边这儿，很好找。 问问这名字啊，因为我觉得要让大家搜索的话，可能得加深一下印象。为什么叫一号新家？那这几个字儿都是什么？也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我们一号新家这4个字呢，一是咱们大写的一。就是这个汉字里面大写这个一元两元这个一，号呢就正常是小号的号，心呢是温馨的心，家呢是咱们家园的家。这个最早这个品牌为什么取名叫一号新家呢？这还是源于我们两位设计师的最初的初衷，就是一般的咱们整装的这个项目里边呀，这个产品里边呢，可能更突出的一些的这个价格呀，还有一些这个整装的标准的配置，突出的是标准化。但实际上刚才讲了，我们这个最初的初衷是两位做大宅设计的设计师，就是他们有一个新的理念，就是想把这个大宅的这种设计美学上的理念能够让它走到百姓家，所以基本呢就是想把咱们家让咱们老百姓也能够在这个家中装修里边起到这个审美提升的一个这个层面，所以基本呢就是想就把这个美学家居贯穿到咱们家居百姓这个生活方式里边。所以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工作服务链条里边，我们是把这个美学家居给大家普及到百姓家，作为咱们的一号头等大事。然后呢用过这个方式呢，最后还给咱们一个温馨这个完整的一个家园，所以最后总结了以后我们就定名叫一号新家，也突出了我们最初的初衷。 哦，明白了。 还有最后我们的归宿。 明白了。 那我知道了，其实他们的拳头产品应该是设计 对 吧？ 就等于是两位非常顶尖的设计师，因为设计师尤其是顶尖设计师经常会设计一些比如说楼盘的样板间啊， 对 啊，大家看到那些样板间觉得哎呦这要是我们家就好了，等于两位顶尖的设计师连起手来携着手拉着手一块儿设计了，现在有多少个样板间我们可以看到的？ 现在我们这个体验房里边是完整的，是有 12套 体验房， 就等于我们能够看到12套样板间。 对 然后您在这样板间里边就选哪个是您喜欢的，未来您的家的样子大概也是这样的。 对，这个12套样板间呢是根据咱们不同的这种家庭成员的结构构成，不同的生活需求，包括不同的视觉感官，我们叫颜值控，然后就是主要体验在风格上边色彩上边，大概通过这几个维度我们基本是做了12套的这个整个体验房。基本您家里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或者您是什么的这种这个设计风格的需求，到我们样板间里基本能找到一款让您心仪的产品。 哦，好的，有机会的话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对， 对不对？欣赏一下， 欢迎两位 设计师的大作啊。先说说你自己，因为你就在那儿办公嘛，你自己逛这些样板间，你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你最喜欢哪一套呢？ 其实对于我来讲啊，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年龄属于这种有小孩了，然后有这个家庭这个比较完整的这生活的这种构成， 家里的一片天呢，你是？ 哎，对，女子要争取一片天嘛。就因为这个家里，因为我家里本身有2个小孩，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生活进入生活这个 频道里边以后呢，尤其是回到家里和完全在公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节奏和状态。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做这个样板间，就包括这个家庭设计的时候，这个两口之家和一口之家，还有这个三口甚至是五口之家，你会发觉这个家庭装修里边会差异特别大，就是因为你的 对需求 量不一 样 了。对，你像我们有两个小孩以后的话，好多这个家长应该就比较清楚，就头疼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杂物太多了。而且这个就是它有活动空间，还有比较安全的活动空间，还要保证这个亲子的这种感情交流的空间，还有正常咱们自己家庭的这种生活空间。所以基本的，像我要去的话，我肯定就会比较喜欢，因为本身女性，然后比较感性因素强一点，所以一般叫我的话，我就会比较喜欢我们这种展厅里边色彩比较鲜明一点、温馨一点的， 哦，还是有小女孩 儿感觉的，对。因为女性嘛，就我觉得还是感性因素会强一些。 咱们的样板间都会是1:1的那种形式吗？就比如说，大概大小，比如说90平、100平或者80平 啊，都有。因为我们这个一号新家这个整装呢，实际上面对就是咱们大众百姓的这种户型居室，像咱们现在北京这边的房子可能相对比较紧凑型的，比如说一些回迁房啊，还有就是两线房啊，紧凑型的户型，也有一些就是早期的房子可能就是相对结构户型 要翻新， 要大一些的。它实际上我们在样板间里从4-50平米这种单居的这种展示，一直到小两居、大两居，甚至是三居，甚至是一种大四居里边，都有不同空间的展示。你在展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依据每个样板间里边，尽量是让大家能够在这个12套样板间的不同空间里边，能够找到每个生活维度都能够需要了解到或者体验到的点。 明白了， 好， 那这12个样板间，比如说，我哥相中的是，金碧辉煌，豪宅大气。我们家大吗？ 没有这款 类似于这样的啊。我呢喜欢一些比如说原木的啊，住起来更贴近于自然的。我们俩选的是完全风格不一样，但是一瞅着我哥做那个，他可能要花的功夫多啊，看起来好像要贵一点。是所有的都999，还是我是999起？其实我哥选的这个可能要稍微贵点。 对呀， 它是这样，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是针对不同的户型，因为整装里边它会有一个综合的这个成本啊、定价因素在里边。我们现在基本推出的12套样板间里边，我们是有4款主打的999的系列。基本就这个主打的999系列呢，是以比较偏清新啊，或者说咱们一种大众家庭都。大众群体这个受众群体比较多的这种产品，对。然后像刚才王老师比较喜欢的这种轻奢一点的呀，豪华一点的呀，我们样板间也有。 不轻奢，重奢。 嚯， 可以有，这个都可以有。实际上在样板间里都会有体现。那实际上就是我们也谈到了，就是我们基本啊在。研究以后呢，整个基本硬装的部分其实它的价格成本是差不多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主导的12套产品里边，像比如说王老师这喜欢这种装完了以后比较奢华大气的那种，可能我们会重点会在后期的家具呀，还有一些这个装饰的产品上边做一些补充。 明白。 因为你现代简约的风格放的这些产品体系和这个重豪华型这种肯定是不一样的。 明白。 那相对于这种那个比如说空间比较大，然后这个产品的体量又比较大的呢，它的价格上面会有一定的浮动，但是基本也是在我们比较经济实惠的范围之内了。 而且整装比较好的是有几点啊，第一是省事儿嘛， 对吧 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关于一些整装的其他的品牌等等等等的，最关键就是省事儿，您不用操心啊，您就只需要对接这么一家，其他的都可以搞定了。 对。 还有呢，就是它的选择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啊，有12个样板间可以让您自己去挑选。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比较公开透明一些，它没有那些隐藏的一些东西，是可能一些小作坊啊故意藏起来，可能在后边您会入坑的一些，它就一开始签约的时候都给您说明白了。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基本上是所见即所得，就是您看到的这些样板间的样子，最终在您家也就是格局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体风格也就是这样了。 对， 我能够一目了然，不再是以后像之前我们可能是拿效果图啊，甚至是一个设计样稿啊来让你看，这个可能看起来更直观一些。 对，这个做过设计的人啊可能会比较清楚，就是大家其实在做这个效果图的时候，好多客户看的时候发现做这效果图的时候发现我这个东西空间特别的大， 对， 可是装完的时候发现小了很多，是因为在这个设计师在做这个效果图的时候，他有一个角度要拉广角的这种方式，可能你看到的是很大的空间，实际上在实际的你这个家庭房里，这已经是一面墙，甚至穿过这道墙了，所以这种就是体验感就不强，客户会觉得你设计完以后和真正还原度会差。 差异比较大，也就是落差就会比较大、 嗯、 感觉我家是个大豪宅的感觉，实际上装修的话还是相对比较紧凑的、 嗯、 那像这种我们这种我们叫自己叫五A级的体验的这个样板房的，就是每个空间的格局的面积，实际上我们也是经过调研以后，把咱们一般大众居家环境里边客厅一般多大，你这个厨房卫生间一般多大，都是做了一个同比例的这种还原，就是您走到我们这个每个样板房的这个卫生间的时候，你可能咱们家里边这个样板间这个卫生间基本就是这么大了、 嗯、 所以它的体量感、啊、会更强一些，你可能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落差感了。嗯， 好，关于一号新家可能大家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他们家用的材料是什么呀， 对 啊，还有呢就是我怎么报名啊，还有你们一直在说的1118的活动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聊。而且今天呢一号新家也给我们带来了既然是温馨的家嘛，啊，也让温馨当中更加温馨更加温暖啊，送来了一个贴身的离您最近的枕头啊，健康枕。大家如果想获得这个健康枕是免费的，您可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枕头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方便我们联系您啊，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就回来。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一号新家的家装事业部的总监谢志新谢总一块儿来聊聊一号新家啊。接下来咱先说说活动吧，因为我看了一眼啊，活动还是挺优惠的，挺丰富的、 嗯、 而且还有到店就有礼，就是您到了店之后，您哪怕就是我了解一下看一下都会有礼。来具体说一说，先说日期啊，人家都把这个促销日期放在11月11号，赶上这双十一，怎么咱们把这日期往后推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一个我们是觉得这个双十一的这个促销力度太大了，铺天盖地啊、 哦、 所以我们也是想为了突出咱们这个活动，这个别咱就别凑热闹了，因为大家都忙着去 不果乱 了剁手去了、 啊、 对、 哦、好。 然后呢另外一个点是我们想的就是为什么放到18号啊、 嗯、 就透露咱们11月18号，是因为我们考虑正好15号，其实正好是今天哈、 嗯、 咱们这个叫供暖日开始，就在北京生活的人都非常清楚，供暖之前的这一段日子特别的冷、 哦、 特别的痛苦， 对， 所以我们当时想着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给点温暖吧、 嗯、 然后所以我们想就把这个能够这个制造这个给大家带来更多优惠的这种给大家来驱散寒冷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我们干脆就放到这个供暖之后的18号，正好在这寒冷的冬天给大家暖暖心，多放点优惠。 11月18号也就是这周日，这周日的时候，也就是在咱们店里举行活动是吧， 对，这周日在咱们那个红庄的这个一号新家的大馆里边， 嗯， 组织咱们这个暖冬的专场活动。 好的，来说说具体都有哪些内容？ 哎，这个暖冬的活动啊，一说起来，我们这个咱们就聊不多了啊，对， 好， 兴奋了， 嗯， 因为这个实惠多多呀。 好， 这次活动呢，实际上我们就是推出的是给客户啊是6重大礼，这个第一重大礼呢，就是刚才这个咱们也讲了，就是不管您是不是到那儿去装修了，交不交钱，咱先不提钱的事儿。第一重大礼，您只要到我们这个店里边去参观，了解一下一号新家，咱们就体验一把。 嗯， 我们就有一个体验到店大礼，所以那个像我们家第一个，我们当时讲的这个叫，第一重大礼叫，您装修我付车费，

奖的大小也不同，这就是拼尽运气的时候了。 最大的蛋不是最大的奖是是 最大的蛋得使劲砸， 蛋里边最大的奖了，基本是咱们家庭您装修以后肯定能用到的大小家电。 哦、 这个 就 是，就 一套的家电在那里边、 哎、 是吗？ 按件走， 按件走， 有大的有小的， 哦、明白了， 对，完全看运气。 挺好，挺好。 对，因为奖金。 但你想，至少谢总说了100%中啊， 对、 嗯、对吧？那就看您的运气了。 就是只要意向签约了， 对 啊、您就100%能得一件东西。 是的， 只不过是看是您得着一个6万块钱的，不是有点多，估计是得一大彩电呢， 嗯， 还是三开门冰箱啊， 对对对对对， 还是什么烟机灶具等等，估计都含在这里头了， 对对对，都在里边，然后那个第四重大礼，这些其实我们是今年其实重点跟客户这边推的，就是我们在很多公司啊做这种促销啊礼品的时候，就是客户最后发现拿到这礼品以后就很鸡肋，就是可能用吧用不着，然后呢、 哦、 这个不用吧，但是这个钱呢也花掉了，也在这里边了，然后所以我们实际上在这个第四重大奖的时候，今年是贴心的为大家就是推了一款这个免费，今年就是您签单免费送给您，叫我们叫防漏黑科技，就是我们在咱们的家庭装修的这个环节，您只要签单了就免费送您一个智能的防漏阀，这个防漏水阀我不知道最近大家看没有，在朋友圈啊还有咱们这个生活频道里边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在提的，就装修漏水，特别是这种装修时间比较久的这种这个房子啊，一到供暖季啊或者说试水的时候，就会有爆管啊或者这种爆漏的这种情况，这个严重的时候给楼上楼下邻居都影响了，而且造成的损失也不可控，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前面装修环节就把这个大礼就送给您了，就是这个装上了一个智能防漏阀呢，是基本就是把您这种以后期生活中存在这种爆水的这种隐患啊基本就给您避掉了，装了一个安全保险。 这防漏阀是暖气使的是吗？ 不是，是放在咱们整个的水管系统里边的，就是在您水管的总水管那儿、 哦、 就不管您是暖气漏水了还是说这个水管水盆里也漏水了，它都在总控那儿就给您控制住了。 哦，直接就停水了、 啊、对，这是一个真是今年这个新推出来的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产品、 哦、 现在我们了解这个产品一般都用在那种高端的别墅大宅里边，因为很坦白讲这一漏水这个造价高啊，这个损失非常大的、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产品呢就基本推到咱们百姓家里边了，就是前两天呀跟一个朋友聊天，就是聊说一个叫天价马桶，这个当时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天价马桶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大家一直以为这种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大，就是这种漏水了爆了一下给上楼上楼下都淹了，这个您这个损失比较巨大，实际上这个天价马桶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产品未来使的过程中啊，可能您从哪儿买了个马桶，这个小巧不言的这种一直在滴水，但是这种问题基本咱们是看不到的，而且你不到卫生间不仔细听可能也发现不了，这个当时说这个网上说的这个天价马桶，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业主去交水费的时候发现这个水费超级高，基本已经高出了咱们这种哎特别高的这种标准了，就是不理解这个水打哪跑的，最后一查的时候发现是这个马桶的那个漏水那个水管有问题，就一直在持续的滴水，就小流水一直在滴，结果滴到了就那24小时，这个小水流一直在走，就把这个水费就全部就浪费出去了。后来就是这个装了这个智能防漏阀以后呢，就像这种小范围这种滴水的造成这种隐患，也能够在这个环节里边都能给您控制住了。 哦， 哎，所以说当时我们看了一个产品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产品一定是我们居家生活中受益终身的，因为这个防漏阀这个产品好是好在哪儿，只要您装了这个产品以后，您在装修过程中，甭管是因为您自己这个水管漏了，还是说其他环节漏了，就是不是您自己这个问题，包括有可能是物业咱们这些管道漏水给您造成损失了，这个防漏阀它都会送您一份价值20万元的财产保险，就是未来甭管发生什么争议的环节，您造成损失不用别人买单了，找不着这个买单的人的时候，由这个防漏阀的厂家就给您买单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产品一定对咱们生活中是性价比最高的， 还不错，还不错，这个还挺好。 对，所以我们是把它作为我们的第四重大礼重点推给了咱们这个用户，因为这个东西一定是钱花在刀刃上、然后 而且这个真的是用得着。 对，而且这个就属于就是你装上以后是相当于给自己的这个家庭装修买了一个 上 了 20万的保险。 对 对， 所以就是您未来的隐患也全解决了啊，这是我们的第四重大礼。然后第五重大礼就是签单的客户里边，我们只要是签单，这次还送一个，这是大家电里边按套走的了，这我们会有一套大家电的礼包，冰箱还有小米电视包括洗衣机空调都在这里边，然后任您来选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五单这个大礼。第六单大礼呢，就是这是针对咱们这种 进店的这个装修的客户呢，还有不装修的客户，您参观的时候都能够享受的。我们是把我们整个这个展厅里边所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比较这个家庭实用的一种单件的产品单独提炼出来，形成了一个闪，我们叫闪购秒杀的这么一个产品活动，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小茶几啊、小编辑啊、小件的居家生活的这种家具啊、产品啊，放在我们专门给大家搞了一场专场的，就是这个秒杀，就是您到店装修的时候，您看上我们这个产品了，都能享受我们的一个秒杀价。 哦、oh, ， 就相当于一个特惠产品， 是我把这样品直接都拿走了是吗？ 哎，不光是样品，基本都是我们的新产品， 哦、都是 我们相当于是专门做了一个特惠的产品的。 明白了， 这个秒购区， 我相中这沙发了，我就秒了它。 哎、 如果你秒到了，直接就一新的送到您家去， 哎这个、非常的高。 哦 对，实际上等于我们是把这种就是原来就讲了，这个客户说我不签单，是不是你们这个福利优惠我就享受不到了？这个我们说对您，只要您对我们一号新家感兴趣，进到我们大馆里边去这个体验和参观了，都有福利送给您。 哦，好。 最近想换家具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哎，对，可以 秒一下， 对，秒一下，是吧？一定超值。说了1118的活动了，也就是本周日啊。 对， 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您那儿呢？ 我们首先这个大馆是在这个红庄创新产业园，它的南大门，就是我们这个一号新家的这个6000平的大馆。 嗯， 我们首先是在东五环白家楼，是在朝阳北路和东五环接界的地方，在地铁的6号线沿线，它是在青年路地铁和那个大连铺地铁两站中间，所以您可以选择地铁出行，也可以开车导航导到我们一号新家这个大馆都可以。 嗯，好的好的，这个用不用提前我打电话约一下？那蛋给我留一个啊。因为我可能要定。 可以，这个现在咱们这个听到咱们这个消息这个信息的这个朋友啊，您随时拨打我们的4008764888这个电话都可以提前预约。 嗯 嗯， 4008764888。 对 吧？ 对， 4008764388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再问点实在的， 嗯、 因为一号新家也是负责人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疑问、 嗯， 我替大家问几个问题，比如说，也是全包吗？是吧？也是整包吗？但是里边的那些建材啊什么的，是不是也都是大品牌呢？ 这个就是前期讲我们这个品牌初创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初衷定位。因为一般市面上大家看到的整装家装呢，它更关注于这种价格，比如说就是偏那个性价比，叫含性价比高嘛，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的配置给您配全了，然后在这个产品选项上面包括这种风格定向呢，可能就是受限比较多。那我们一号新家刚才讲了，除去我们两位这种大师级的这种别墅级的设计师，在这个风格理念上已经给大家放开了这种可选的这种自由选择这种空间，那实际上在产品配置上，我们是也是把咱们基本在生活家居中过程中遇到的所有的产品品项，能在您生活中应该必备的这种品项全给您配齐了。那也除去选了这个产品品项配置全以外，我们这个产品质量观也是必须把的，所以在第一代这个把这个产品质量观的这个第一道关上边，我们肯定优选大品牌，因为大品牌的产品它的售后呀、服务啊，还有包括品质都是相对要比较有保障的，包括客户关心的这种环保的问题，小品牌肯定是没法去咱们去深说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大品牌它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所以在这个选择上面，包括我们的主材辅材基本都是优选了国内外进口的和咱们这个国内的一线的这种大品牌，这样保证咱们的产品品质，这样估计这个咱们朋友在选择我们的产品的时候心里也更踏实一些。 嗯，哎，那选择面多吗？比如说我选地砖啊、墙纸啊，或者说是我选择这个厨房的整个橱柜的配色啊什么的，是就那么几个颜色，还是我有好多种的款式可以选？ 这种是这样，首先在同一类产品的品牌上边，我们每类产品就有几个品牌供大家选择，因为每个品牌里边它可能代表的这种特色呀、风格呀，包括有客户的咱本身就有钟情的人，哎，我就钟情这个品牌，基本在大家市面上看到的一线品牌在我们的标准配置里都包含。另外刚才像您讲到的这种花色呢，我们基本也是只要是在同品质的这个范围之内，各种花色能够符合我们12个这个样板间里边那种风格这个定位的都可以自由选。 全都可以自由选， 对，全都可以。 哦，那挺好。那会不会有这个设计师来帮我稍微的搭配一下？ 哎，这个肯定的，因为你选择的每个产品的这个风格呀，叫颜值控嘛。首先，我们这个产品配置这些都确实没问题了。颜值控上边，这个设计师会从专业的角度给您一些这个主导的建议方案。因为这么多这个产品信息，让咱们客户自己选的话，也是比较伤神的。 嗯。 哎，那最后等都装修完了，能够基本做到拎包入住了吗？ 啊，基本是这样的，讲的就是基本把您把钥匙交给我们，一直再到我们把钥匙还到您手上的时候，您基本拉着行李进去就可以了。 哦，就包括你比如说像，当然了，硬装的咱就不说了，这肯定是有了。 嗯， 像软的，比如说窗帘啊、灯啊等等这些呢。 啊，我们每个风格里边的窗帘、花灯这些软装产品，基本都已经给您配齐了。 哦， 包括您在选的时候，这个花灯看我们样板间可能您展示的这是款这个款型，您可能钟情于另一个款型，您都可以在里边自由选择。 嗯，好。 当然了，我们认为我们的样板间基本是属于大师认为这个设计大师认为最佳的搭配了。 好的， 您也可以照着我们样板间完全去复制。 好的。 其实要我的话，我就。哎，对对对，就按这个屋来吧。啊，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灯都不要给我换。 人家搭配的可能是最有角度、 是 好的、啊。 是的， 好的，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11月18号啊，这周日咱们一号新家呢要办一个暖冬的活动， 对， 这也是开业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活动了。 对对对， 报销车费，封顶是50，报销您50的车费。 嗯， 另外呢还有砸金蛋。啊，而且呢您到那儿签到就会有一些签到礼，而且您预约了还送您一个那个纸漏阀， 防爆阀 啊，对对对对，防漏阀，这个非常高级的一个产品在家居里边啊，可能现在也算是一个新的产物， 对对对， 但是非常实用。另外呢还有直接就送您一个家电大礼包，这个是您预定了之后有一个家电大礼包。另外呢应该是比如说有非常专业的设计师陪同您整个去参观这个过程。 对， 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多朋友呢如果最近想添置家具的，哎，可以去看看 秒杀活动， 秒杀那儿的家具。 嗯 啊，好，非常谢谢谢总来这个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后常来啊，常聊。我们要恭喜几位朋友，比如说像齐峰、小乐天、踏雪寻梅、费小南，还有平平 Tree House 平平啊，恭喜这五位朋友获得了一号新家提供的温馨的暖冬小礼物，这个枕头，谢谢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咱们下周一见。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满满的全是美满吉祥的寓意哈。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就更有福气了。不过呢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金猪双胞胎宝宝啊，这可是人人都有机会收藏到的，那就是喜气洋洋的双胞胎猪年生肖纪念钞。这生肖纪念钞啊，大家伙一听都明白哈，可是这双胞胎又是什么意思呢？您别急哈，听我慢慢给您讲。前段时间呢，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这两家不同的银行呢，发行了两枚一样的猪年生肖纪念钞。这两枚一样的不就是一对儿吗？所以呢被称之为生肖纪念钞中的双胞胎。那一说到生肖纪念钞啊，向来都是被誉为收藏界的风向标。那么今年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是否也是有着强劲的收藏势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联系2019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生肖福钞贺岁珍藏册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给大家揭开猪年纪念钞的真实面纱。胡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胡老师，刚才说了钱币中的双胞胎哈，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明白哈。 嗯， 那这双胞胎的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边还是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嗯，好的。 首先呢，己亥猪年纪念钞呢是由两家银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啊分开发行的生肖钞组成，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生肖主图案完全相同，面值也完全相同，只在发售单位啊和编号等